诡异嘅献王墓，墓尘珠系咪真系深藏于献王墓之中？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三部《云南虫谷》，原著天下霸唱，编译电池，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我哋穿过咗遮龙山，但系未揾到虫谷嘅入口。晚黑守夜，我负责嘅系第一班，点知直下直下，我瞌着咗啦。都唔知过咗几耐，忽然有人轻轻咁拱我。自从离开部队，我经常犯噩梦。响北京做咗古玩生意之后，精神有咗寄托，顽固性失眠先至慢慢好转。一瞓低呢，瞓唔够眼，雷打都唔会转身。响呢个森林里边，虽然好静，我又攰，但系心里头始终隐隐觉得有啲不安，所以依家俾人一推，即刻就醒咗啦。家阵天上好厚嘅云层已经慢慢咁移开，清冷嘅月光照射落嚟，借住月光，我见到推醒我嘅人正系杨雪莉。杨雪莉见我擘开眼，即刻将手指放喺自己嘴唇度，做咗个唔好出声嘅手势。我四周围睇咗下，肥仔呢仲系瞓到好似只死猪咁。我身上唔知几时多张薄毡，可能系杨雪莉见我倾到半路就瞓着咗，怕我冻亲同我冚嘅。家阵我个脑先至啱啱清醒，反应呢仲系有啲迟钝，但系好快就明白啦，有啲唔妥啊。只见杨雪莉已经将支六四式手枪握响手里边，用另一只手指指咗下嗰两棵缠绕响一齐嘅夫妻树，又指咗下自己只耳，叫我仔细听下棵树嘅声。我即刻坐起身，竖起只耳听。虽然我就冇借孤哨独步江湖嘅顺风耳功夫，但系响寂静无比嘅森林里边，离棵树又近，可以清楚咁听到树里边轻轻咁传嚟时快时慢嘅敲击声，啲声音唔大，但系响黑夜里头显得格外咁诡异，冇咩节奏，唔知系乜嘢发出嚟嘅，绝对就唔系啄木鸟，因为呢个森林里头咧冇啲咁嘅雀嘅，而且把声咧系从上边嘅树干里边传过嚟嘅，唔通树里边有啲乜嘢？传说献王墓周边有培灵以及殉葬坑，仲有嗰啲倒吊住做引嘅人俑，所有嘅呢一切都俾呢一片森林增加咗好多恐怖嘅色彩。鬼先知道呢一块森林里边有啲咩古怪啦！谂到呢度，我都不禁有啲紧张起身，我唔敢出声，慢慢咁向后拉开咗步枪嘅枪山。又将葵行袋孭在身上，葵行袋里面有辟邪镇尸的黑雷提子、菌丝索、糯米等等的东西，有了这些东西，不管它是什么情况，有些什么都可以跟它一较高下的。突然那阵沉闷的敲击声又响起身，似是水滴声，又好像是用手指敲铁板的声，时快时慢。我向星源嗰边望过去，视线都被树上嘅花同埋叶遮住晒，睇唔清上面嘅情况。月光夹杂响枝丫树叶中间闪烁不定咁照落嚟，更加显得鬼气逼人。杨雪莉响我耳边低声咁讲：啱先你瞓着咗，我静落心嚟，先至听到呢啲声，好似系树里边有咩人。我低声咁问啦，人，你点知唔系动物呢？呢个声音好怪异，又冇规律，我开始都以为系动物发出嚟嘅，但系仔细一听，听到嘅系一小段摩斯通讯码嘅信号，但系呢个信号净系出现咗一次，后边就冇咩规律啦，可能系信号声比较细， 我听漏咗一部分啦。我一头雾水，但系心中嘅不安预感啊更加强烈啦。我细声咁对杨雪莉讲：摩斯码就系嗰种净得长短两个信号嘅国际电码，你听到啲乜嘢啊？佢系讲啦， 三短三长三短，即系滴滴滴、哒哒哒、滴滴滴，翻译出嚟咧就系国际通用嘅求救信号 SOS。 我话佢啦，你咪自己吓自己噃。摩斯码虽然响世界上普及得最广，但毕竟系英文电码。呢个森林除咗民国嗰阵，盲佬佢哋嚟过之外，就只系剩得几个采石嘅工人嚟过。佢哋都淨係好奇咁穿过山洞入嚟森林度转咗下出返去啦。当地人好迷信，係唔敢嚟遮龙山后面嘅森林嘅，因为佢哋呢都怕撞到鬼呀。我讲到最后一个字，自己都觉得唔係好利是，掠咗啖口水，心度暗暗咁讲，百无禁忌呀，真係。杨雪莉对我一摆手，示意叫我唔好出声，再仔细听。嗰个声呢又从树道传咗过嚟。今次係听得好真啊，有短有长，真係三短三长再加三短。短嘅急速，长嘅沉重。嗰两棵榕树枝叶茂盛，加之係天黑，月光响正头顶，所以上面嘅情况一啲都睇唔到。但系呢阵令人头皮发麻嘅求救信号，明明就系从嗰边传过嚟嘅。最奇怪嘅系，啲声咧系从树嘅上半橛传过嚟嘅，而唔系树顶，好似系有人俾困响树里边咁，又开唔到声嗌，就用手指敲打信号向我哋求救。杨雪莉已经将狼眼手电筒攞咗出嚟， 我哋上树度睇下。 我一手将佢拉住讲，嘿，唔去得，你睇下月色泛红，林中妖雾笼罩，树里边实有死人嘅。呢把声就系传说中嘅鬼信号啊。 咩系鬼信号啊？我点解从你未听过嘅？ 我对杨雪莉讲，你有所不知啊，我哋部队一直都有咁嘅传说。有啲喺边远山区驻防嘅部队，经常喺电台收到啲莫名其妙信号。呢啲信号断断续续，有求救嘅，有警告嘅，总之内容啊千奇百怪。部队接到咁嘅电波，会以为系有遇难者求救，多数会派人去信号嘅来源地方搜杀，但系去咗就翻唔到嚟啦，好似人间蒸发咁。嗰啲鬼咁嘅信号亦随之消失，所以叫做勾魂信号。杨雪莉准备上树，已经将登山头盔戴咗上头。佢就对我讲啦， 呢啲捕风捉影嘅谣传边度靠得住噶？啲声就系从我哋对面嘅树上边发出嚟嘅。呢度已经入咗献王墓嘅范围，所以每样唔寻常嘅嘢都有可能同献王墓有关，我哋必须查个水落石出。再讲啦，如果真系有人困住咗要求救，总唔可能见死不救噶。 杨雪莉讲完，就用登山稿勾住树干上面嘅粗蔓，慢慢咁擒咗上去啦，动作非常敏捷。嗰两棵缠绕埋一齐嘅夫妻树，有成二十几米高，杨雪莉几下就爬咗一半。直径十几米嘅树冠遮住啲月光，再加上树上面枝叶花冧十分茂密，响树底下用狼眼手电筒照上去，最多只系睇到十米咁高。我哋嘅探照灯已经打烂咗，依家剩低最强嘅照明设备就系信号枪发射嘅照明弹。依度仲未入松谷，途中冇得补给，所以呢唔能够随便用嚟浪费。我见杨雪莉越爬越高，担心佢嘅安全，即刻叫醒喺睡袋里头瞓到好似隻猪咁嘅肥仔， 叫肥仔向树下边接应。然后我戴上登山头盔，打开头顶的战术射灯，拉住藤蔓，跟住爬埋上树。肥仔啱啱瞓醒，成个人仲系懵盛盛咁，攞住支枪啊响树底猛咁问啦： 妖，半夜三更，你两个搞咩啊？你两个搞嘢啊，都唔使爬到咁高㗎吓。 我啱啱爬咗三分一，见肥仔响树脚度好似无头乌蝇咁举住支枪喺度腾腾共。於是我又用登山稿勾住棵树，停低落嚟对肥仔讲啦。喂，你支枪唔好向上啦，咪等阵间走火啊，打瓜咗我都唔知咩回事啊。呢棵树里边好似有啲嘢，我哋爬上去睇下系咩回事，你向下边睇住，千祈唔好大意啊。家阵呢，杨雪莉已经爬到树顶，佢惊奇咁讲： 树顶度插住半截飞机残骸，好似系美国空军嘅飞机啊！ 我听到佢嘅话，手脚并用啊，加快速度，向住杨雪莉登山头盔嘅射灯方向爬过去，穿过好多阵厚厚嘅花草植物，见到杨雪莉响树冠正中间，正用只手摸住块深色嘅嘢。我离佢仲好远下，都睇唔清嗰啲系植物呢定系飞机嘅残骸。我擒到杨雪莉嘅身边，咁先至睇清楚啊！响幽静如霜嘅月光底下，只见有一段巨大嘅飞机机舱插咗入两棵树之间，机翼同尾翼都唔知去咗边，机身呢已经烂得好紧要啦，可以见到穿咗几个大窿，窿里头呢塞满晒啲垃圾嘢，至于里头有啲咩呢就睇唔到啦。舱门已经甩咗出嚟，几乎同树干生埋一齐。起落架卡喺树罅度，如果唔爬到树顶嚟睇，根本諗唔到呢度会有一撅飞机嘅残骸。我拧返转头睇咗高大苍茫嘅遮龙山，心諗呢架飞机八成係撞到山，碎成咗几块。呢一截机舱啱好跌咗落树冠度，咁大嘅冲击力，附近就剩得呢两棵罕见嘅巨大夫妻树顶得住嘅啫。杨雪莉用散兵刀响机身度刮走咗大忽绿色嘅植物泥，指俾我睇上面写住嘅嘢。我见到写住一串5X 横杠 RLXX 横杠 XXE， 其中我所讲嘅 X 嘅部分呢，就系已经认唔到出嚟嘅啦。我唔系好识美国空军嘅规矩，就问杨雪莉啦。呢个系美国空军嘅轰炸机，抗战时期支援中国嘅飞虎队啊。杨雪莉就讲啦， 我仲未发现机身上边有飞虎队嘅标记，应该系美国空军嘅 C 字型运输机残骸，可能系二战期间从印度加以各搭基地起飞，输送物资俾响缅甸支那作战嘅中国远征军嘅飞机。如果系支援中国军区嘅飞虎队，机身上边应该会有青天白日嘅标记噶。 我岌咗岌头讲，呢度离缅甸唔系好远，有新闻讲呢，怒江大峡谷一带，仲有离呢度好近嘅高黎贡山，已经先后发现咗几十架美军运输机嘅残骸。1942年到1945年呢三年里头，美军响中国嘅西南境内、中缅边境同后期嘅驼峰航线上，至少就坠毁咗六七百架飞机。諗唔到有一架会坠毁咗向呢度啊。树下边嘅肥仔等得唔耐烦，於是喺下边大嗌啦。 哎呀老虎啊，你哋两个喺树上面搞乜鬼啊？仲叫我响下边同你哋站岗，树上面到底有啲咩啫？ 我顺手就摘咗俾树枝，向树下边嘅肥仔掟咗落去。 哎，你嘈乜鬼啫？叫你睇住就睇住啦。 我哋响树上边揾到架美军运输机，等我哋睇清楚就落嚟㗎啦。突然 我想起啱先从树里面发出来的求救信号。睇咗睇呢一架运输机嘅残骸，都撞成咁嘅样啦，边有可能有人走得甩呢？个信号究竟系咩一回事呢？唔通系机组飞行员嘅亡灵阴魂不散，仲响度不停咁求救？天空嘅云层突然遮住咗个月光，树林即刻暗咗落嚟。我放慢呼吸嘅节奏，对杨雪莉打咗个手势，同佢一齐将耳贴响机舱度，听下里面仲有冇嗰个诡异嘅摩斯求救信号。我啱啱将耳贴响机舱度，就听到里面当当当三声急速嘅敲击声。呢阵声系嚟得好突然，我打咗个突。如果唔系左手紧紧咁捉住个登山稿，差啲系从个树冠上面跌咗落去。我哋由头到尾都唔敢有太大嘅动作。除咗我对树底下边肥仔嗌咗两声之外，讲嘢呢都系好细声。从上树开始就冇再听到嗰个鬼信号。家阵啲声突然从机舱里面传出嚟，因为实在太近，听起身清晰到不得了，叫人点会唔惊呢？我同杨雪莉对望咗一眼，见到佢亦都系满面疑惑嘅神情。 真系撞鬼啦，莫非里面真系有啲乜嘢？我啱先见到机舱最上面有一块烂嘅铁板，我哋撬开佢睇下里面嘅情况系点嘅。 杨雪莉都话唔怕，我梗系唔可以话惊啦，於是就点头同意讲啦。好啊，里面如果仲有美国飞行员嘅尸骨，我哋就諗个办法将佢哋先暂时埋葬，再带个身份牌出去。剩低呢就要通知美国领事馆啦，等佢哋嚟攞返啲遗骨。美国人呢就唔讲究青山处处埋忠骨嗰套嘅，肯定係帮佢哋冚返国旗带返乡下㗎啦。杨雪莉就讲啦， 我都係咁諗嘅，我哋喐手啦。机舱里边万一有啲乜嘢，就用摩金教会嘅黑雷提子嚟对付佢啦。 我扮晒镇定咁笑住讲，唉，有乜嘢啊？有咩我都唔使惊佢。呢架军用运输机，讲唔定啊，里边有军用物资，最好呢就係炸药之类嘅，倒献黄豆嗰阵可能会用得上嘅。我揾咗搭可以承受一定重量又落到脚嘅树丫，踩上去支撑住个身，又响树丫度抌咗个利用张力固定嘅岩钉，再用绳搭响岩钉上面固定好自己之后，就用登山稿去叫机舱顶上面嗰块变咗形嘅烂铁板。杨雪莉响旁边用散兵刀割断前响铁板上面嘅植物藤蔓，帮我打开块铁板。由于架飞机损坏比较严重，又隔咗四十几年，俾嗰啲不断生长嘅老榕树挤压，我一撬块铁板淨係甩咗半块，另一半呢仲係俾棵树棘死咗。响树度呢就好难用力嘅，冇办法再叫埋嗰橛出嚟啦。我趴响个窿上面，想睇下究竟系乜嘢响度不停咁发送信号。杨雪莉攞住支六四式手枪同埋黑雷提子喺我身边做掩护。喺漆黑嘅丛林里头，登山头盔上面嘅战术射灯嘅照明效果呢就远远好过喺伸手不见五指嘅地洞里边。23米嘅有效照射距离，用嚟睇清机舱嘅情况就绰绰有余啦。我唔知道里面有啲乜，睇嘅时候万一有啲突发嘅情况，都要有时间周旋先至得。我小心翼翼咁将个头伸过去，森林里头啊静到得人惊。机舱里边哒哒哒嘅敲击声一下一下咁传咗过嚟，每响一下，我个心就不由自主咁跟住戚咗一下。头顶灯嘅光柱照入黑麻麻嘅机舱里边，首先睇到嘅就系一个驾驶员嘅头盔。好似呢具飞行员嘅尸骨就啱好挂响俾我撬开嘅铁板下面。 佢低住头，可能系飞机坠毁嘅时候颈椎撞断咗，个脑跌咗响心口前边，机舱严重变形，缺口又窄，我一时睇唔清头盔下边尸体嘅情况，但系可以肯定，以个脑同个身摆嘅姿势，生人根本唔可能做到。我伸手想将个头盔执起身，估唔到原嚟耷低嘅飞行员头盔突然喐咗两下，似乎系想用力咁抬起个头，佢每喐一下就传嚟一声当咁嘅敲铁声。我已经吓到出咗身冷汗，暗叫咗声弊啦，呢次今次绝对系撞到僵尸啦。我开始倒斗以来，未撞到个真正嘅种子，淨係撞到嗰一次俾落咗邪符嘅厮杀。嗰样嘢同僵尸虽然好似，但其实係两码事。自细我听我阿爷讲古经常提到僵尸。我细个嗰阵最驚嘅就係僵尸喺棺材里面敲棺材嘅嗰个故事。今日真係俾我撞到啦。唔知魔金教会自古以嚟克制僵尸嘅克雷提子係咪真係咁使得嘅呢？我硬住头皮用登山稿揭起嗰隻飞行员嘅头盔，另一隻手举起克雷提子就要塞过去啦。突然个头盔下面射出一片金色嘅强光，我哋今次到底遇到啲乜嘢呀？咁我就下次再讲啦。